千日成综合大学师生员工庆祝建校70周年演出9月30号在平壤的425文化会馆举行。观看演出的有金永南同志、朴丰柱同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，千日成综合大学师生员工毕业生，党政权机关、内阁、各省中央机关和平壤市各级大学的工作人员，以及千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庆祝活动外国代表代表团、总联朝鲜大学代表团、海外同胞、在校念书的外国留学生、研究生和进修生，还有各国驻朝外交代表和使馆官员应邀观看。